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萧亚轩演唱的《不爱请闪开》，王心凌《花的嫁纱》， 爱在孤独中追望， 黎明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，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 谭咏麟水中花， 雨倒影水中的鲜花， 蔡琴庭院深深， 这天上人间， 金莎星月神话， 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， 张惠妹听你听我， 你是我的吧， 张国荣当年情，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，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 庾澄庆情非得已， 把我自己会爱上你， 梁静茹暖暖， 爱一个人希望他不更好， 王杰安妮，齐秦狼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杨宗纬演唱的《鸽子》。杨宗纬是一位在性格上有一点内向，不善言辞，但是在音乐上却很有才华的歌手。 我们是小天上蓝天的鸽子，确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忘记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张开双翅，保持优美的华山姿势。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有一种感动，它的名字叫念旧。这算衬衫有点皱，球鞋有点破，衬衫衣有点难，我事情有多重？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包袱，心灵从此解脱、啊、换上夹脚拖鞋，双脚重获自由，曾经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， 我们是小天上蓝天的鸽子，确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忘记，一起寻找幸福，充满爱的鸽子，迎着风张开双翅，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。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 有一种感动，它的名字叫念旧。这算衬衫有点皱，球鞋有点破，衬衫衣有点难，我事情。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的包袱，心里从此解脱，换上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Hey, are you ready to love? What you waiting for? I ain't give you no more Don't you love me no more 我想偷偷对你说 是由陈国华作曲，叶向华、姚谦作词的歌，由歌手江美琪演唱。这首歌也是歌舞剧《跑路天使》的主题歌。我心似海洋，展示出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。 小小的光亮就足够，在黑暗中指引方向，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，有情就能让人打开心房。淡淡的情感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，多希望我是盏烛光，在你需要时候发亮，

重来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？爱永远都不能走开。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开。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开。 这是黎明演唱的经典老歌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珍惜，这是电视连续剧陆贞传奇当中的插曲。 吕方的歌曲《多爱你一天》之后，继续请您欣赏黄绮珊演唱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歌曲之后是王力宏带来的《唯一》和张靓颖《如果爱下去》。 忘不了

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的经典老歌《水中花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。下面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《庭院深深》，这首歌有一种深远的意境，心中曾经涌起的波涛，如今早已平静，曾经的恩恩怨怨早已随风飘逝。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，多少 神话是歌手金莎演唱的歌，由金莎自己填词谱曲创作而成，它也是2010年播出的穿越情感电视连续剧《神话》的插曲。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 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你 今晚。

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日发放今天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轻轻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希望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。